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欢迎收听876资讯。记者从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组委会了解到，北京世园会主题纪录片《改变世界的中国植物》于近日杀青。这部大规模系统性拍摄的植物类大型纪录片，全景展现了中国植物迁徙并改变世界的历程。从本周开始，电影市场将进入贺岁档期，从本周五开始到本月31号，几乎天天都有新的电影上映。首先是《鬼吹灯》系列电影《云南虫谷》将于本周五29号上映。影片根据天下霸唱的《鬼吹灯之云南虫谷》改编，讲述了摸金三人组为破除诅咒，历经重重艰难险阻，深入古滇国献王陵墓中寻找木尘珠的故事。同样是在本周五上映的《断片之险途夺宝》也是一部冒险夺宝主题影片，不同的是这部电影更多的融入了喜剧元素，领衔主演的则是贺岁片的常客葛优和小岳岳岳云鹏。除了这二位，还有杜淳、蔡卓妍、小沈阳、陈赫等。在影片中，葛优饰演了一位卖鱼老者牙叔，岳云鹏则塑造了一个海豚驯养员的角色，杜淳扮演了海洋馆保安。三人在一场酩酊大醉之后，误将海洋馆的明星海豚宝宝弄丢，为了找回海豚宝宝，三人不得不展开一场奇妙的冒险旅途。阿米尔汗的最新作品《印度暴徒》也将于本周五上映。影片改编自菲利普·米多斯·泰勒的小说《拥抱的忏悔》，故事背景设定在19世纪30年代的印度，讲述了一个江湖骗子的坎坷人生。我们再来关注演出方面，北京人艺2018年的压轴大戏《名优之死》正在首都剧场上演，该剧由北京人艺院长任明与青年演员严瑞共同指导，青年演员严瑞出演主角刘振声，李小萌出演女主角刘凤仙。意大利普契尼歌剧节交响乐团新年音乐会将于明年的1月7号、8号在天桥剧场上演。大型多媒体木偶剧《最后一头战象》将于2019年的1月10号到13号登台国家大剧院。国内原创时尚京剧舞台剧《亮相》将于明年的1月18号到20号登场天桥艺术中心。最后来关注旅游信息。近日，我国与卡塔尔互免签证的协议正式生效，今后想去卡塔尔，只要带好护照，就可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据了解，卡塔尔已经成为今年继阿联酋、波黑和白俄罗斯之后第四个与我国实现互免签证的国家。协议生效之后，中国公民可免签入境卡塔尔，停留时间可以达到不超过30天。根据中国领事服务网显示数据，截至今年的10月份，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已经可以享受73个国家和地区的免签落地签政策，中国护照的含金量成色持续提高，中国公民实现说走就走的旅行也越来越便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好了，北京时间20:04，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0.9度，最大相对湿度3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10%。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演艺群英会。 想吃海参怕麻烦，海燕堂净干海参，晚上泡，早晨吃，海参就选海燕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哦。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 好了，北京时间的20点06分，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演艺江湖呢。首先带给大家两条有声消息，电视剧《大江大河》呢正在北京卫视热播，该剧勾勒出了一幅1978年后中国经济变革的时代图景，再现了改革开放初期的峥嵘岁月。近日演员田雷在剧中扮演史宏伟，宋佳腾在剧中扮演的是四宝，他们二人呢走进了社区，与现场的观众交流互动。针对播出以来的好口碑，两位演员现场表达了他们对于这部献礼作品独特魅力的解读，我们来听听看。 我觉得还是引起大家的共鸣，而且里面的人物都是有血有肉，能让很多人想起他们过去的一些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以真为基础才会引起这么多人的关注和好评。 对，就是真实嘛，真实是最有力量的，就是艺术来源于生活，就是大江大河非常非常真实和真诚地展现了生活，以及这40年的波澜壮阔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下的每个生动的人物，所以大江大河就会有很多人喜欢，而且他的这个年龄受众也是比较广，并不是针对某一个年龄阶段的人，而是家里面爷爷奶奶就是爸爸妈妈孩子们就可以坐在一起看，能够促进这个家里面的和谐。 由北京人艺著名导演顾威指导，相声演员文化学者徐德亮执笔，秦明、徐德亮、陈婷等演员加盟的京味话剧《天命》将于明年1月10号在北京天桥剧场上演。全剧讲述了单弦八角鼓艺人程宝庆前半生的从艺经历和坎坷境遇。徐德亮在今天下午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这是他第一次写话剧剧本，请听录音报道。 第一次写话剧，庄子元起就是因为希望把八角鼓来更好的宣传一下，借这个来探讨一下这个所谓的高雅和低俗，写了一些个当时的民国时候的文艺界的内幕，代时听天命，归隐山中，满怀气不平，这是传统不得志的文人的一种想法，一个时代的大浪潮下的小人物，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但是每个人到最后都不好，这就是一种传统文化在当年的没落。 2018年年底的影视剧相对以往似乎稍显沉寂，没有过多热门话题的讨论，也没有明显的黑马。然而在这样的影视剧市场环境下，依然有一些口碑不错的作品值得大家关注。无论是年代戏、古装剧亦或是现代戏，在挑剔的观众眼中，什么样才算是一部好剧？流量演员时代似乎正在消退，什么才是下一步决定影视剧成败的关键？今天晚上的演艺群英会，我们一起聊聊那些值得一看的影视剧。 好了，北京时间的20:10了，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以及一直播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大家好，我是赵爽。 哎呀，真是临近年末了哈，我现在听到各个节目都在做一个系列节目，那就是年度盘点。 对， 对吧？ 做戏曲的总结一下戏曲， 是， 对吧？然后做这个影视， 做交通的， 哎， 啊，这不也做做这个交通方面的， 对对对，然后做汽车节目的，做做年终的这个车的盘点， 哎， 是吧？ 啊，那咱们怎么也得盘点盘点呗？ 对，也得盘点盘点哈，尤其是最近，其实我们做的话剧比较多啊， 是是是， 对，然后也聊到一些电视剧，但是可能对于今年的一些影视剧，因为包括影视剧，包括网剧啊、电视剧，还有各种形式的一些剧哈，我们还没有做一个梳理。 嗯，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爽呢跟磊就要跟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一起来梳理梳理这个即将过去的2018年当中的一些爆款的，或者说令您印象深刻的电视剧网剧作品了。 嗯，我们请出编剧杜鑫，欢迎杜鑫。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杜鑫。 怎么听着跟一个跟那个 大叔一样，是吗？ 格格巫的那个二姨来的感觉的。 对，因为刚才上节目之前还跟杜鑫聊了会儿，我说你最近在忙什么？因为他在忙三部剧本的创作，而且这三部剧本是完全三种不同的类型。 哦哦， 然后就是有各种题材的，比如说有行业剧， 嗯， 然后有可能军事题材的剧，然后还有网剧。 不不不，就不要再说下去了，就是容易招到同行的妒忌。 哎，但是我要反问一句了，好像之前欣欣来我们节目当中说他自己最擅长的是情感类的。 不不不，不是我最擅长，是我写的最多的。 啊， 对， 哦， 对， 所以呢，我这个就每当我在写稿的时候，从声音就可以判断出状态，就是 Hello， 这个时候就是哦在赶稿， 就是生。不可恋是吗？ 就是现在肯定就是在赶稿过程当中呗，因为三稿同时约你是吧？ 也没有，其实主要在动的是工作量比较大的是两个， 嗯， 然后呢，其中呢另外一个小型一点的轻巧一些是跟人合作，然后这样的话就比较方便排开时间吧， 嗯， 啊，也没有说特别的手忙脚乱或者是撞档什么的，但是呢，就确实时间安排上来说就是满满当当，啊， 嗯， 比较累，尤其是在冬天这种季节，哎呀，尤其的觉得应该更宁愿在家里躺着。 但真的我觉得你像杜鑫遇到这种情况，嗯，就正是我现在看到，就比如说打开一些影视剧平台的时候看到的一种状态， 嗯， 就我发现今年呢是我的总体感觉哈，是爆款呢好像没有往年那么多，但是呢题材的类型好像特别多，因为往年比如说扎堆儿宫斗就从头到尾都逗，就这个那个就全都一样的， 嗯， 然后可能某一些年就是都市剧，然后你就看一顺水都是都市剧， 嗯， 但现在好像打开一些平台啊，你会觉得它的题材类型很多，然后风格也不一样， 嗯， 对，但是又好像这几个月就延禧攻略之后好像爆款呢就又没有原来那么多了，对吧？ 嗯，整体上来说的话，今年2018是一个流量加 IP 这个模式逐渐走向崩塌的一年，就是其实在以延禧攻略为分界线吧，就在那个之前的话至少还是有一两部就是能够获得比较好的收视和口碑来说也不算特别的崩，但是呢延禧攻略之后尤其是剧荒的时候，然后大家期待值非常高的几部这种那个流量加 IP 就是小说改编啊或者什么的就纷纷落马了，就像舞动乾坤啊，斗破苍穹啊，就是这些就是我们都说流量小生，然后呢好像是收视保证或者怎样的这些戏，所以呢大家现在到了年末就纷纷在唱衰这个商业模式嘛，然后再加上这个是和影视行业的这个资本退行是有关系的，因为从去年下半年其实就已经开始了，就是影视行业整体缺钱，然后呢就是大家一方面是确实发现不太行了，就之前不差钱的时候可以使劲的去你流量要多少我就给多少，IP 的话只要是火的我要多少就可以靠多少钱来买，但是现在的话呢就是一方面是那个时候爆发的这个模式是集中在今年就是陆续上线，然后被验证了不行，另一方面就是确实今年整体缺钱，然后所以呢就是大家 行业内也在唱衰这种模式、 嗯、 说本来我们就缺钱，就不要让我们再这么玩了、 嗯、 对，我觉得哈、啊、就比如说前两年、嗯、如果是一个一线的流量小花或小生，他拍了一部影视剧， 嗯、 因为我也会从头到尾去关注嘛，就哪怕这个影视剧我觉得从一个专业角度来看它并不是特别的优秀，但是它的话题度，它的跟风度，就我们说它整个从头到尾的预热呀、 嗯、 包括后面的一些我们说炒作呀， 嗯， 都是很够的，就你一看是不断的在发酵，然后这个剧本身包括话题点男女主角怎么样了、 嗯、 它都不断的会有这样的一些发酵，但是会发现现在我打开一些平台、 嗯、 有好多我们说的一线流量小花小生拍的剧其实被淹没了、 嗯、 然后你可能都不知道、 嗯、 哟他还拍了一 个，原来还有这么个戏呢，可能快播完了都没听见有什么动静。 对， 嗯、因为这个的话主要来说早比如说在前一两年的时候，这个模式大家刚开始接受的时候一切都还很新鲜，就他对于网络无论是观众还是说对于这个业内做发行营销的这个人来说的话都是很新鲜的尝试，然后所以呢就会有一个全面开花的感觉吧。可是现在的话呢，经过这个大概两年左右的这么一个培养之后，观众的口味其实很刁钻了，就是这种你说是什么网台同步先网后台先台后网流量 IP 什么，就这种网络词语，这种其实大家已经非常耳熟能详了、 嗯、 在这个基础上的话你的玩法不新鲜的情况下，那大家就对于质量还有内容本身的要求就会变高。 嗯， 所以呢就是以前就是单单说哇杨洋演网剧了，那大家就会就不管你怎么样大家都会看都会支持然后都会有讨论度、 嗯、 但是现在呢好杨洋演网剧了那又怎么样，吴磊也演了啊、那又怎么样，那个谁就是什么李易峰也演了，或者是就这个陈伟霆也演了，就大家都在走这个模式的时候，那拼的其实就还是硬核的演技和这个剧本的内容了，就这个剧本质量和它的制作水平如果不过关的话，现在观众一样是不买账。 对，而且我觉得你说的这个特别对，就是其实观众的欣赏水平这两年是也不停的在长足长进当中吧。 嗯， 很多的我觉得观众朋友应该是被伤了、 嗯、 被伤了心了、嗯、 对 吧，就之前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也说了、就是知名演员不记台词儿，在那狂念一二三四五六七，包括也没有什么什么演技，对着一块这个绿幕，然后就开始演，然后呢，经常的各种的摆拍，也不会说他的演技有多差。 啊、这也是极端现象啊，就是不要唱衰我们这个行业内的其他演员。 但是他出现在个别的，就是所谓的你们的流量的这个小花啊、小生的身上，或者说是大家关注度非常高的一些这个影视作品身上，所以就真的是伤了我们观众的心了，你知道吗？所以现在大家更看重的是演技，更看重到的是剧本和整部剧的质量。 就是这个东西的话，其实说到底，就是归根结底来说是，资本上不允许了。就是在这个热钱在影视行业退掉了之后带来的一系列影响，就是现在陆陆续续的就都已经呈现出来了。 嗯， 因为呢大家就开始会计较成本，我花这么多钱来请这个小生或者小花，然后呢我卖给平台的就是我的回收还有我的这个利益当中的这个比例到底是多少啊什么的，这个就开始是成为大家要非常重点关注的一个部分了。以前就是不差钱、 嗯、 啊，什么样的都行，要多少钱都给，这个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吧、 嗯、 另外一个就是观众现在三大平台就是目前的话各自的口味和这个导向其实是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区分的，然后呢各种的网剧的观众这个群体培养出来了之后，大家的口味就比如说有人就是喜欢甜宠，有人就是喜欢悬疑就是大家的这个类型区分上来说其实分流的很严重，现在并不是说出一个什么网剧就会吸引所有的观众来看了，就是大家也开始就根据以往的这种观剧经验开始根据自己的口味去挑选他要去就是看的一些剧了。嗯 嗯，而且我就是在我原来上学的时候哈、啊、其实他有一些好多的经典的 IP， 然后后来也是在这几年纷纷的被买了之后改编成了这个电视剧嘛。 嗯嗯， 但是你像那种有着好多群众基础的像《斗破苍穹》 嗯， 好像其实它的表现并不怎么样，但我也是 看了一些部分哈，其实它的制作品质倒没有很差，所以这其中我就不知道，就是为什么像这种它现在已经不会形成爆款，是大家已经看习惯了吗？还是说可能它的那个我们说到的这个小说的IP 的这些群众基础，它没有办法去转化成我们说网络的这些。 斗破苍穹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这个小说，怎么说呢，在改编这个网剧的过程当中，它这个对于原著有大量的删改，所以它其实是伤了原著粉的心的。就它会有很大的一波讨论，是关于在争论，就到底它就是到底是不是斗破苍穹这个事情。这也是其实很多这个网络大 IP 被买回来进行影视化改编之后的一个做法，就是两种嘛，一种就是我们尊重原著，就是按照它的这个主要的脉络和人物关系来，然后呢这个的话呢，其实一般来说作为编剧来说，你把这个方案给甲方，甲方是不买账的，他觉得你作为编剧工作量太小了，然后甲方更愿意看到一个哦，在这个基础上让他耳目一新啊，或者是什么样的东西。再加上斗破苍穹本身这个题材和内容，就是在影视化过程当中会有一些这个实现的一些难度之类的，所以呢他走的是另一条路线，就是进行一个大刀阔斧式的删改和改编。这个东西的话呢，就是它是当时男频向的一个特别高点击率的一个网文，所以呢这个戏刚出来的时候他就伤了原著粉的心，就觉得这不是他心目当中期待的这个斗破苍穹。但是呢他的那个质量其实没有足以好到可以吸引新的就非原著粉这一部分观众过来去追。就其实本身他找吴磊过来演这个戏的话，为的就是靠他的这个流量和这个粉丝的这个号召，可以就是吸引一些新粉，就是可以出圈嘛，就是不仅仅是仅限于男频的这个读者。可是呢实际上他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宣传的爆点，然后呢就没有做到他最早的预期。 包括其实吴磊演技也还行，吴磊确实是演技不错的一个， 就是其实同样的情况武动乾坤也是这样的。就是你认真的说他杨洋演的差吗，或者是拍的差吗？因为毕竟导演是张李导演的，就是全程在坐镇，然后呢而且杨洋就是虽然所说的他演的怎么样，实际上不至于让人不可接受啊，只是说他在各方面他打着他的大 IP 的旗号却没留住原著粉的同时，他又没吸引到新粉，所以他就不上不下了。 那今年有没有一些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影视剧作品呢，或者是网剧 啊？这个最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延禧攻略》了呀。他的这个玩法就是说现在就变成就像我们刚刚就接着那个话头了，就是说大家觉得这个大流量加这个大 IP 已经玩不明白了，就是已经开始回亏啊，或者是没有办法达到预期啊，然后口碑和这个收视会双双下滑呀，然后呢会出现了现在很多的戏会走这个《延禧攻略》的路线，就是全部都用新人来做主角，然后呢但是有这么几个重量级的配角的同时呢，他是非常讲求他的那个剧本还有拍摄的质量的。就是同样的就在《延禧攻略》之后出了一个让我比较意外的一个片子，就是《江夜》。就是现在已经上线几十天了吧，我刚才路上看的时候它的累计的播放量已经是42点几亿了。就是已经是相当不错的成绩，而且它是没有任何的流量明星在带话题啊之类的，而且就是它的网络宣传微博呀，或者是这种就是公众号的这种公关文章啊什么的其实做的也比较少，而且它的配角也就是郑少秋跟黎明。就是能叫得出来的名字就这俩啊，然后其他的都是启用的这种年轻演员，然后因为他的这个剧本和制作的各方面的质量，然后比较吸引人吧，所以他是吸引了一批的，他能留住观众，而不是说只看一个第一集，然后大家知道怎么回事了，觉得不行就弃掉了。 就是其实你像江夜我前一段时间也看了几集哈，也觉得品质其实真的还可以。对，但是现在就是

只是你用的好不好。然后呢还有是所谓的这个需要的剧情的转变和我们所说的哎呀该搞事情了的这个点，就是你是一定要有的，因为这个是符合观众的一个审美的习惯和心理预期的。 对， 你没有大家会骂你，你这是什么编剧啊，但你有了你写的不好，观众会说你这是老套路，就剧情老套。 哎，是这样啊，因为我们之前也曾经介绍过一些这个影评人介绍，像美国的好莱坞他们的一些大制作的电影啊，他们的编剧呢都会根据通过一个好像是一个公式还是一个算法， 一个时间表， 对，然后呢来算出哎这个时候观众想看，比如说要一个什么反转啦，或者说这个时候我们要出现一个大英雄啦，这个时候要出问题了呀，怎么怎么如此的一些戏剧安排啊，冲突的安排，他们呢就会按照这个表来设置剧情啊。看完了拍完了以后呢，播放的时候我们的观众也非常的买账。那你们在进行这个编剧电视剧编剧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一种方法吗？ 一定要透露这个吗？就是这样的话是不是要是没写到这儿的时候观众就会来骂我你这个自己都没有做到主要是还是有了，是有了，就是我们比如说像、 也真有啊，你们也是啊， 当然了，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你什么时候该有什么时候，我们在做大纲和分级的阶段的时候我们大概都会有一个划分，就是到第几集的时候应该就是两个人的关系应该是做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他们是不是要产生是矛盾啦，是和好啦，是情感的一个低谷啦，还是说他们要有一个什么样的事件推动的转变呀什么的，这个都是我们需要去计划进去的。所以呢不然的话难道我写第三集的时候不知道第四集发生了什么吗？这个就是让人心里还是挺慌的。然后呢适当的，因为你知道后面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转变，那么前面就可以适当的去做一些铺垫呀，这些。 但是你看啊，观众看这些剧都看了这么多年了，比如说我们现在经常知道的一些套路，比如说男女主角刚开始在一块儿肯定就会有阻碍了，这个阻碍有可能是某一方的上司，有可能是家里的爸爸妈妈 长辈、 或者是他们的某些方面有冲突，然后或者现在行业剧当中可能两个人是竞争对手等等吧，这样的就出现了。可是我们现在就是心理预期就一直也是这样了，那如果还按照老套路写会不会也会就大家对于这个剧的要求会越来越高？ 所以呢现在会出现很多的尝试和探索。首先韩剧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 我也刚想说他们 对韩剧在这方面做得不错，就他会有很多的从韩剧才开始玩的这个不治之症梗，这个癌症梗或者白血病梗，然后呢现在最近从可能进入2012年2013年开始吧，就是会开始玩这个稀奇古怪的这个病症梗比如这个像七个我这种就是精神分裂成好几个人，或者是像匹诺曹就是像有匹诺曹综合症嘛，就是 甚至有什么穿越二次元之类的那种。 对对，然后所以呢就是最近国内现在出现的很多的网剧都会有这个男主角或者女主角有某项特异功能，那他自己控制不了，或者是他得了某种绝症，然后呢只有这个对方才能够救得了自己，或者他掌握了治愈自己的一个什么样的诀窍。这个东西呢其实都是我们所说的吸血鬼和狼人变种桥，其实是一样的就是他有异于常人，然后呢怎么样的被人就是被这个女主角给治愈了，或者男主角治愈了。另外就是最近几年玩的比较多的是叫做性转，就像我们所说的甜蜜暴击其实就是女强男弱的这种这个模式， 就不光是原来霸道总裁配 对小白兔了，对，现在傻白甜就是曾经呢傻白甜的这个设定，白莲花呀这种是满足了一部分少女的幻想，但是呢随着这个这么多年来女权和这个大女主的这个逐渐抬头嘛，所以呢女孩们的这个审美都会希望自己是一个足够强大到可以去自己战斗的这样的一个女性，那么就逐渐出现了性转这样的一个需求吧。 就是性格的转化，就是 性别，其实是就是女强男弱，其实就是女孩是像曾经我们传统设定的男性一样，他可能就是比较暴力，就像甜蜜暴击，然后呢男主角反而是那个需要他保护 暖男， 然后弱弱的然后躲在后面给他支持的那样的一个角色。 而且说到这个韩剧，其实他们在这个编剧拍摄手法当中呢也值得有一些借鉴的地方，比如说他们可能比如说拍一集 播一集，然后等着大家的反馈，然后再继续拍。可能比如说这一集当中出现了一个形象，一个角色，哎，大家特别看好他，特别喜欢他，一下可能他就会反转成比如说男二男三，或者进入到主要的剧情。如果比如说这一集当中出现的某个人物大家特别讨厌他或者怎么着的， 就给他歇死了， 哎，对，就歇死，下一集就见不到了。 那 咱们有这种可能性。 韩剧的话，包括美剧也是这样，就是他一直这么多年来，大家一直都在说，哎呀，他们边拍边播挺好的，然后看着反馈就给你怎么样？ 对呀， 这个是取决于，这是一个制度决定的，因为韩剧、美剧一直都是那个直播一体，包括 TVB， 都是我在拍的时候，我就决定用我自己的演员，然后在什么样的时间段播出，就是等于从制作到这个播出。出的这个所有的资源都是掌握在一方的手里，所以他可以决定我们来怎么样的去引导他的走向和怎么操作。但是我国的话呢，一直以来的模式都是直播分离的，就是影视公司把这个剧来做成一个成品，然后再作为一个产品打包来卖给电视台。然后最早的时候网剧呢也是这么操作，然后现在我们知道有很多自制剧，那么自制剧的话呢，就是所谓的自制，就是平台播出平台在创作这个阶段就干预的稍微多一些，就是根据它就是根据它的大数据统计，就是它的多少多少岁到多少多少岁的年轻女性喜欢的哪一种，然后呢谁谁谁的口碑和它的反响怎么样，这个都是基于近期或者是上一部热播剧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详细分析来决定我们下一部剧该怎么办。可是呢这种就是一周拍一集播一集的这种的话呢，其实还并不是很现实，包括呢就是美剧其实也并不是说这么边拍边播，它也有很多就是我拍一半先播着，然后呢剩下的一半再是这边播着的时候我再继续拍。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一个制度或者是模式的一个演化过程吧，需要时间，然后看看能不能通过这个网络平台来实现这个事情。因为电视剧平台来讲的话，会出现周播剧这个模式其实就已经是比较大的进步了，然后后续的话它的进化和这个更新的速度肯定是要比网络的这边要慢很多的，对。所以呢就是以后今年是一个很转折很大的一年，影视行业。所以后面的话就是大家还会怎么操作，会出现什么样的转变都还不好说。至于这个边拍边播这件事情，我们也想啊，对啊，就是我们也有那种找了个演员我们不喜欢，就说恨不得他赶紧下一集就下线了，但是呢看着很难受，知道他还要再活十集。 就是这演员你怎么着也得写十集。 对呀， 其实你们编剧还是挺希望能够边拍边播的，边写边播的，边拍的是吧？ 也一半一半吧，因为如果要是这种边播边拍，其实压力非常的大，它就等于是严格规定了你创作的周期，你不管怎么样，可能两个星期一个星期你都要做出多少多少集。这个东西就是有心理压力的情况下，就像我这种承受能力比较差的人直接就放弃了，就可能就躺倒。 对，还有一个现象，其实现在你看网络剧经常都是按季播的形式，就一季大概十集到十二集，十二集左右，然后第一季播完了再来播第二季，然后包括可能我们看去年的一些爆款，然后今年又开始播第二季，但好像第二季并没有形成爆款，所以我在想现在网剧是不是大家都是比较喜欢看个新鲜，就是真的说按照我们说一些美剧或者英剧那种说我季播季播，大家每一剧每一季都在追的这种情况并不是特别的鲜明呢，这种 这个东西的话其实还是那句，就是观众还是需要去培养的，就是我们现在把观众的一个观剧的习惯已经可以培养出，比如我每周更新一集，然后呢或者是我在第一季结束之后我还可以去就是回忆着片花，然后等待和期盼第二季，就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培养的过程了。那接下来的话呢就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像美剧一样去做不是很出名的演员，可是呢他非常适合这个角色， 然后他就可以演这个角色演十年， 嗯， 然后他会变成一个就对于观众来说像家人一样的存在，就是一直陪伴着我什么的。现在的话网剧在这方面可能未来的发展方向是这样的，但是整体的因为他的出身呐、啊，因为他是网络为平台为基础来衍生出来的，网络的特点它就是话题更新速度还有他的这个人们的注意力的这个转移就是非常快的，所以怎么样呢，在这个群体里面去都是年轻观众居多嘛，然后他们自己在成长，他的这个人生的这个转变也会比较快、 嗯、 所以呢就是根据他们的这个情况怎么样去设置这件事情，嗯，不知道网络会怎么去操作呢。 嗯，而且我觉得网剧就是现在大家喜欢它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真的是短小精悍哈，一般呢我们看一部电视台播出的电视剧怎么也得是 70集 七十多集，每集都得40多分钟50分钟的哈，你像这个网剧它有的时候它一集可能也就20分钟到30分钟，但是它故事讲的也很完整，而且刚才你们说的像它一季可能短的7、8集长的也就是12集左右，它能够把整个的这个故事先给你讲明白，就是每一集我们看都特别过瘾，节奏也比较明快， 对， 但是呢又不耽误你去就是分析这个剧，你不会觉得哎呀好像没有讲明白呀，或者说是就一笔带过啊等等等等，他你不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所以我觉得看网剧就特别的过瘾，这是不是也是新年轻人的一个特点呢、 对，就现在的话其实网剧这个市场上很有意思，就是我们现在是有纯网络剧，然后也有这个网台联播的就这种剧， 对， 其实呢，最开始的时候，之所以会出现这个纯网络剧的一个原因，就是大家觉得电视台的要求40集往上，这个很多小公司它可能负担不起这个成本，然后再加上，有这个需求嘛，因为年轻观众的这个观影习惯和心理节奏其实就是比较快，然后接着就是大家，就市场很有趣的部分是在。什么样的都有，15分钟的也有，20、30分钟也有，然后像正常电视剧长度的也有，然后就是在我们做编剧在接这个戏的时候，大家小剧做一季的也有，但是呢做2季以上的，大家也有，就是24集起，就大家也有，所以呢就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就是观众的分流其实非常的明确，然后呢喜欢就是像屌丝男士这样的。年轻人啊、然后他们就是除了就可能中午吃饭的时候看一两集，就是他们可以得到他的需求，还有就是喜欢看美剧的观众，然后可以找到他比较合适的这个适合他心理节奏的类型啊，或者是某特定的出品公司，或者是这种网络平台，比如腾讯就出很多的这个悬疑啊，还有这种快节奏的呀，这种相对来说男频向的吧，然后就是喜欢看高甜的，就是喜欢看韩剧的那些，那我们现在的国产的这种高甜的虐恋的还有就各方面的都可以满足你的要求，对，然后后面喜欢看青春片的，我们每年也固定的有这个从这个八月长安的这三部曲开始，然后也固定的会有这种高中的青春恋情啊，然后呢让你非常有少年感的这种戏，就是各方面都可以满足吧，然后也并不是说其实我们说满足年轻观众，但是呢年轻观众也并不仅仅是一个类型啊、你很难说是用一句话或者是一个特点去整体的概括他们，但是呢比较好的就是相比于电视这个平台来说，网络确实就是多元化一些，选择就会更多， 但其实咱们刚才聊了好多是一个电视剧的影视剧的现状哈、就是说我们也盘点了一下今年，因为可能总很多人都觉得今年这个电视剧的影视剧的话题性真的是可能不比往年，因为往年我追过一个就是一些电视剧的话题，就从它要开播到大家去追这个男女主角、到可能把他们做成各种动图、然后到每一部比如他们俩分手了，然后我们会在微博上面看到各种热门话题等等，你会发现就整个一个过程都你没有看，其实你没有看那个电视剧， 但是你也知道发生什么了， 你完全知道发生了什么样的事、 那你回忆一下上次出现这种状况是哪一部戏呢？ 我感觉应该是今年算是延禧攻略，但延禧攻略有一点就是其实它对剧情没有太多的这种走向， 但是同样的这种现象级的是不是去年前年都没有？ 欢乐颂算吗？ 哪个今年才看的欢乐颂？ 我又比你们有时差晚了一年是吗？ 欢乐颂是2016年吧。 对, 对，其实像今年我觉得就话题带的比较多的像香蜜沉沉烬如霜、 哦哦、 还有延禧攻略、嗯、这个也算是一部吧、嗯、就是话题性比较强的、嗯、其他的印象当中好像还真是少。 对，就没有到那种全网上个热搜，然后呢又出现一堆的粉丝啊什么的、嗯、就是像其实像延禧攻略这样的现象级的戏，你这么说吧，应该是他吸收了全年所有其他剧的运气。 嗯， 就大家的关注点可能本身上半年虽然有一点点小爆款或者有一些话题度，但是呢真正的让大家觉得很来劲儿的戏其实不太多。然后所以延禧攻略一出现了之后大家就被点燃了，然后所有的这个为之一振嘛，所以呢就把它推上去了。然后呢接下来就是到了他的后面出现的戏，可能就大家的期待呀、啊、什么的各方面不太一样了，所以呢就是才会有一个全年现在一想起来就好像只有延禧攻略的样子。虽然有镇魂，好像也有，哎呀一下想不起来别的了、 嗯、对、 香蜜，对，可是呢就相比它的这种现象级，就是每一集的就是结束之后都会有微博好几个热搜话题的这种情况，其实很多年都不多见。我觉得回忆一下欢乐颂当时其实都没有达到这个程度。哦，对，琅琊榜，对 对，琅琊榜还是带了一波的 伪装者和琅琊榜吧，就是他那个一系列的那个时候可能都就是才到了这种效果。 嗯, 嗯， 所以其实不是，哎呀不要期待太高，就是 你看编剧在给自己减压呢。 哎，但是是不是今天晚上有一部新戏啊，叫知否知否红肥绿瘦， 对， 红瘦、 就是、哦，绿肥红瘦。就是那个赵丽颖和他那个叫什么来了，她老公， 嗯，冯绍峰， 对对 对, 对， 他们俩演的是不是？ 对，就这个东西，这个戏是很多人期盼了，得有两年， 好长时间了， 得有两年了吧？ 对, 对， 就是很多人期待的一个戏，今天晚上正式上映。然后我刚才看了一眼，就是今天才刚刚播出，然后它的网络点击率就已经爆了，就是它的点击好像4000多万吧、 啊， 就已经是今天的当日最高。 嗯，因为一个是这两个演员现在热度也都有， 对， 嗯，第二是其实他也是一个比较经典的 IP 的剧、 嗯、是的， 还有就是他突破以往的宫斗，他应该算是一个宅斗的剧、 嗯、 就是他 因为宅斗戏其实这个小说类型非常多、 嗯、 但是呢他现在真正改出来的做的很好的影视剧项目不太多，我现在想不太起来。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宫斗这个类型火了以后宅斗就经常显得有点小气， 嗯， 然后现在的话呢就是宅斗戏的一个改变方向就是宅斗加女性创业、 嗯、 就是这种大女主，然后我们寻找一个行业嘛，像之前花间提壶， 嗯， 就是这种 做菜， 对、 嗯、 然后呢我之前也有过一个小说，当时本来要写的是女性宅斗加上经营布料生意， 火 、嗯、就是做丝绸做什么，然后 不能跟光在家待着，你得符合现代人观点，你得出去干事， 你要创业， 是是是、 啊、你要创业，就是说在你们家这个公公去世了，然后老公也不太行的情况下，你要担起你们家的这个大梁，然后去做本身应该由男性来完成的事情，然后承受一切的非议，排除万难，然后实现你的人生价值。嗯 嗯，那其实就跟大女主是差不多的思路， 对对对，其实是一样的，只是说它其实宅斗应该还是挺有空间可以挖掘的， 很有代入感， 它更加的贴近我们现在的这个现实生活、嗯、所以就是可以产生的这种勾连和共鸣会更多、嗯、 所以我们也看看吧，就说知否能不能变成一个就是我们年底的爆款吧、 嗯、我还是挺期待的。因为就是赵丽颖的话，不管她的这个戏就是剧本啊或者怎么样质量怎么样，可是我对赵丽颖是特别有好感的， 对，很多人都是莫名其妙就喜欢他、 嗯、哇，这个你看过赵丽颖演戏吗？ 我好像还没 看过他的戏吗？就是我看，就是我其实是很后面了，我看赵丽颖的第一部戏是姗姗来了 啊， 那个戏 鱼塘包了的戏 那么火，是最开始因为鱼塘这件事情，出于一个编剧的好奇和本着这个、嗯、去学习糟粕的这么一个心情然后呢打开了之后，你会发现在那样的一个戏里，赵丽颖的表现她几乎是拯救了全剧，就是那么尴尬或者是那么的 对， 就是这种霸道总裁戏当中，赵丽颖的表现非常的自然可爱， 对， 你就会发现我光看她我就够了，就是有很多的让我觉得